新传媒苏哈天台给不得叫五百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本地的官片新片里才连续三日超过三千期之后，既然可以配到而达到快6442期，创下海一个多月来的单日新高。那我有两个人平时为啥不讲让可能会同防疫措施自4年26日开放之后，沙九街发通增加海同更多人才长照物就一看以上，当局为技术密切观察情况的发展。卫生部长王毅康表示，在本地出现的奥密克戎 BA.4 和 BA.5 的变异突出沙期病例是意料中的事，接下来几个星期当局会继续观察让两个变异突出在其他国家的演变，并且会采纳适当的防疫措施。本地20家公共卫生防范诊所开放让公众去接种诺亚亚克斯的冠病疫苗的体验日，有诊所一个早上就有为20多个人去施打疫苗，反映超出海预期。位于别人中学的联合检测与疫苗接种中心下个星期一起也将提供接种人群疫苗的服务。本地的骨痛疫症的病例直接回升，单周新的病例再次破千，上个星期报1323起，而过去三日已经累计将近350起的病例。骨痛疫症发育期也在短短4日之内就增加到300个，68个是其中，有57个出现在国人普遍缺乏免疫的 T3 血病毒。卫生部近日起展开为期3个月的公共咨询，邀请国人提供意见和建议来打造健康 SG 的策略。卫生部将会通过5场实体的交流会和面上调查的问卷收集意见，公共咨询将会进行到8月15日。新加坡航空公司测试3月31日上财政年度的营业额的净海业配而达到海76亿元，但是还是仍然蒙受9亿6200万元的强亏损。新航相信随着旅游的限制解除后，业绩将会逐步改善。马来西亚捷运公司表示，新有地铁系统在2017年一月投入运作之后，预计能够吸纳新油长期在冠病疫情前每日至少35%的通关人流量。公司总裁莫哈莫扎利夫讲，系统的建造工程将能够预期在2026年11月前完工，目前的工程进度已经达到了15%。T31届东南亚运动会的消息，我国乒乓队表现出色，昨日有2面金牌和2面银牌进账，让包括海混合双打金银牌、男士双打金牌和女子双打银牌。新闻报告完毕。